我哋今日要播出嘅呢一个佛经故事嘅剧名叫做《新下问道》，咁请先收听啦。 世人都威风凛凛，冇理由就咁倒台嘅。 倒台？ 李自身啊，打败我，佢人强马壮，士气高涨，又直逼城下。平日啲友邦都妒忌我，憎恨我。呢次佢唔会有救兵嚟。 大王，不如我哋打发人去求救啊，或者有机会都唔定呢。 啊有机会你都几大上头啊。 人是没有绝望的，大王不如试一下。 你都几大上头啊，你想有机会吗？哦，我给机会你啊，我给机会你啊。 是啦大王，这才是的嘛。 我俾机会你，去死啊你！幼稚 你，大王，你做咩啊？ 做乜嘢？去死咯！我要大家一齐死。 咩话？我哋大家一齐死。 而 家已经兵临城下，外无救兵，内有军事懦弱，起白都冇得救，而家唔死唔通仲要打过先至死咩？ 大王，你要三思啊！ 三思三思，有咩好事啊？一于系咁话，大家一齐死。 原来叫埋元帅以下嘅军官嚟聚集，系咁。 系啦，而家你明白啦，就系咁啫，一齐死啫。 大王，佢哋系军官，孔武有力嘅，未必受控制嘅，佢哋会走噶。 咩话？会走？你系妇人一个。你想到的事我会一样想到的。他们走得到吗？ 大王怎样？ 怎样？现在讲给你知道都没问题了。 那怎样？ 大家入了宫殿之后，我召集他们入地牢，然后在外面放火烧啊。 不好， 就算烧不死啊，都焗死啊，无日幸免啊。 那我哋、 我同你入去一起死啊。 不好啊，不好啊，大王，不好这样，大王。 啱晒啦，拖埋你入去。 将军，大军已经扎营，我哋先头部队1000人全数抵达，现在等候命令，再行定夺。 嗯，你全令所有士兵各就各位，不得逾越。 遵命。将军有命，所有士兵各就各位，不得逾越。守兵。 阿尼在，你预备咗茶水未？ 将军，茶水已经煲好，将军是不是要喝呢？ 嗯， 将军，茶在这里，请喝茶吧。将军，请喝茶吧。 阿尼，拎茶来。 将军，茶已经斟好了，但是现在已经摊冻了，要斟过些热的嘛。 唔使啦， 将军，你好似有啲心事咁，不如休息一下咧。 我的确系有啲心事，休息瞓觉都系烦扰住。阿尼，你跟咗我咁耐，应该知道我个性，无事无干我一定精神爽利。 系啊， 呢次我心事重重，都唔知点解，硬系提唔起劲。 将军，是不是战事令到你心烦呢？ 不是， 其实这次跟北方打仗，我们节节胜利，势如破竹，那你还使什么忧虑呢？ 阿尼，兵凶战危，就算是打胜仗，其实都是损失，我好不安乐。 报告将军， 什么事？ 哈蒲皇宫突然起火，据逃出的人说，哈蒲王困住晒啲军官喺地牢嗰度烧死晒啦！ 吓，有啲咁奇怪嘅事，再去查探。 遵命。 将军，而家哈蒲死埋，军官烧死晒，咁即系不战而屈啫。将军，你嘅心头大石可以放开晒啦啩？ 唔系唔系，我嘅烦恼唔关呢啲事。啊，系啦，我听闻佛陀喺呢附近 我要请教他，或者可以帮我解决疑难。我是特别来向你请教，请你开示我的愚痴。 新霞将军，你最近立下大功，远近都知道你的战绩了，你在百忙中都来见我，是不是有些很重要的事呢？ 是佛陀，我有些忧疑的事是这样的。我是一个军人，职责是保卫国土，有时仲奉命征剿敌人，所以少不免杀戮人命。 我知道呢啲系你嘅职责嚟， 佛陀，你一向教人要有仁爱，去同情一切受难者。咁你准唔准惩罚恶人呢？ 新霞将军，佛虽然教人唔好伤害众生，要以仁爱对待，不过应该惩罚的仍然要惩罚，应该表扬的仍然要表扬。 佛陀，咁惩罚会唔会抵触仁爱呢？ 唔会，因为有过失，然后才会受到惩罚。惩罚唔系恶意嘅，而系由佢所犯嘅过失行为而判定。所以被审判、被处决，是本身行为所招来的结果来的。 那战争又怎样呢？ 新霞将军，佛训导众生，但凡残害众生都是不应该。不过并没有说到为正义而战，或者为保卫和平而战，都要受到责难。那些引起战争的人才是可耻的。 佛陀，我现在开始有些明白。是的，佛陀，那战斗是不是必要的呢？ 那就要看看你是为什么而战斗。如果为私我而争执，那是没有意义的。但是如果为了正义和平而战斗，咁就福报无量啦。 佛陀，我而家明白了，我明白晒啦。佛陀，我希望你赐我一啲金石良言，为我嘅军人积手而鼓励。 好，新霞将军，你好有耐性，求知欲好强。你系军人，你嘅职责系保卫国土，保卫人民。你要公正无私，唔好贪生怕死，勇敢作战，无惧死亡，系军人嘅最高荣誉。 佛陀，得到你嘅教训真系好，我身下受益不少。佛陀，请你再教训我啦。 新霞将军，战争系最逼不得已嘅方法，飞到最后关头，切忌动武啊！世间仍然以和平为主嘅，你记得吗？ 佛陀，我记得。 仲有，一个人应该同自己战斗。 啊，佛陀，你话一个人应该同自己战斗？ 系，每个人都有自己嘅欲望，应该知道节制自己，扫除内心不良的情绪。贪、嗔、痴，这些都是破坏身心的毒素，是应该跟他们战斗，铲除他们，斩草除根的。 佛陀，你的开示令到我好像拨开云雾而见青天，我愿意归依你的座下，做一名在家信徒。 好， 我接受你的皈依。 佛陀，我尽认受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。